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睡眠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志飞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在开学之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儿童睡眠的话题。 首先欢迎一下徐主任，您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睡眠的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这个教育部也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我们要保证，像小学生要保证10个小时的睡眠啊，中学生要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可能您也看到了这个新规了哈，不知道您看到这个新规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看到这个新规之后，我立马就算了一下，心算了一下，因为他说小朋友可能要至少保证9:20上床，那我一算，那如果要是睡10个小时的话，他可能得7:20起床，才能保证10个小时的睡眠。 因为教育部这个规定，比如说包括还有这个晚上的课程哈、线上的课程不能是在晚于9点啊，对，包括很多的建议，有些网络游戏哈，在晚间的时候要停止服务哈，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组合拳算是， 对，其实这个很重要，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因为9点钟之前把他这个课业啊都结束哈，课程都结束，包括网络的这种关闭啊等等，我觉得其实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如果说在晚上入睡前太过的兴奋哈，比如注意力太集中的话，其实会影响他后面的睡眠的一个入睡的一个潜伏期和睡眠的一个质量。如果他太兴奋，9点以后可能还在做作业或者还在玩游戏的话，他很兴奋，可能即使9:20上了床，他也不见得马上入睡， 能睡着， 没错。然后睡着以后呢，可能还这个睡眠可能还比较的浅，就不会很深，质量会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条非常好。 就是说把这些该影响孩子睡眠的这些因素啊都尽量规避哈。 对，没错。 咱们北京儿童医院是不是也做过一个关于儿童的这个睡眠调查？ 是的，我们在大概是在2015年前后的时候做过一个咱们全北京市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小朋友啊，应该说是3岁到14岁的小朋友，他的一个睡眠时间的这样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那么当时我们是找了循证医学的老师做了一个方法学的一个设计，所以他是做叫整群随机抽样。那实际上我们虽然是取了全北京市的7个区县的，找了一些抽了一些样本，但实际上它因为做过设计之后是整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代表整个北京地区的啊，包括像东城区，包括像这个门头沟、昌平，包括 远郊区和城区 都有 ， 而且它是这种抽样的，所以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样本的量的一个采集。那么发放了是10000多份的问卷，然后呢回收率还是蛮高的，发了10000多份，回收了10000多份，然后这个问卷也是有效率的，做了一个评判之后大概有9600多份的一个有效率， 那还挺高的哈。 对，还挺高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说明这问卷还是比较的质量是比较高的。然后通过这问卷的调查之后发现什么，就是3到14岁的小朋友他睡眠不足的发生率，但我们是一个定义，就是以小于8个小时，因为那会儿还没有出台这个政策， 10个小时， 对 对 对对，是所有的，不管是3岁也好，还是说14岁也好，都是按8个小时作为这个定义来着，只要他不过8小时， 算 睡眠不足， 就算睡眠不足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睡眠不足的发生率大概是在11.8%左右，这个数据也已经发表了。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教委的新的规定的话，那其实所有的这些孩子啊，比如说3岁的，那肯定睡眠时间要更长 一些。 对，小学生的话还要10个小时呢。那如果按这个标准去定义的话，这个睡眠不足的发生率肯定是远远不止11.8%， 更高一些， 肯定会更高。 因为有幼儿园的给拉低了，是吧？ 对对，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学业的一些负担哈。 对，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更多的看到的是教育部门希望能够保证小学生有10个小时的这个睡眠啊，希望大家一块来努力哈。为什么孩子这个时间睡眠的时间是这么的重要呢？ 因为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人的自然的一个规律吧，年龄越小他对睡眠的需求是更大的。 嗯， 那如果说睡眠不足的话呢，他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小朋友他的脑啊神经系统是在不断发育过程中的， 嗯， 他的生长激素啊是在夜间分泌是最为旺盛的， 就是夜间的分泌的就 是最旺盛 的，最旺盛的， 对，深睡眠期的时候是最旺盛的， 所以他才能够长个是吧， 对， 就是才能 长大个没错没错， 哎， 包括还有就是脑细胞的代谢， 嗯， 神经细胞代谢也是在睡眠过程中它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是非常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哈， 嗯。 那如果说没有充足的睡眠的话，他这种神经系统的发育会受影响，生长体格的生长会受到影响。 嗯， 好，他必须要满足这样一个充足的睡眠的时间。 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孩子的这个年龄哈，生理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我们有要求不一样，可能小学生要求就更长一些，十个小时啊，中学生就稍微的短一点点哈。但是这个10个小时的计量哈，有些家长可能会问。哎呀，徐大夫，那可不可以比如说一天都算，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中午能眯会儿哈，这个中午眯会儿，然后睡个午觉，能不能在这个10个小时的范围都算在里边呢？ 原则上讲的话是可以算的，因为24小时只要是睡眠的话， 嗯， 都是算在我24小时的睡眠的总的时间里头的。 嗯， 但是呢，这个中午的睡眠哈，首先咱们说，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行，因为咱们现在一般小朋友可能中午不会回家哈， 嗯， 在学校里面可能不能给每个小朋友找一张床让他躺下睡， 基本上都是趴在桌子上，啊。 对对对。那么其实趴在桌上的话，他对这种眼睛的压迫呀， 嗯， 对这个像这个血管的血循环的这个都是不是那么好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不建议趴在桌上睡。那第二点，即使咱们就是说有这个条件说我们回家以后呢能睡一会儿，但实际上中午的这种睡眠它的睡眠深度是很浅的， 嗯， 很浅的一种睡眠，这样其实跟夜间的那种深睡眠是不一样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其实中午 不建议啊， 效果不那么好， 效果不好， 当然 有条件能睡的话可以休息一下，但肯定的话呢就是对于总的来说睡眠质量来说没有夜间那么好， 嗯 啊。 那您刚才一直在提倡这个，提到这个睡眠质量哈， 嗯， 那怎么能够才营造一个睡眠的好的质量啊？您跟我们讲讲这个睡眠的规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由浅到深是吧？不断的循环， 没错没错没错，好专业。嗯，他就是睡眠，其实不是说有人说哎，我们一觉睡到大天亮，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嗯， 就是在我们睡眠过程中，它有几个，一般是4到5个循环，嗯，从清醒到浅睡眠、深睡眠，然后中间其实会稍稍醒一下，咱们自己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醒过了， 对对。然后又进入一个从浅到深的睡眠，大概会有4到5个这样的循环。 嗯， 那么在这个循环中的话呢，尤其是前半夜会有很，尤其是儿童会有很多深睡眠， 嗯， 啊。那如果说这个环境比较的好的话呢，它深睡眠的比例会更高。那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睡眠结构会更好，睡眠质量会更好。 嗯 啊，那怎么样去保证它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呢？那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是环境， 嗯 啊，比如说声音， 嗯， 肯定不要有外界声音的干扰， 嗯， 对吧？那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爸爸妈妈可能下班会比较的晚， 嗯， 或者说自己的话，就爸爸妈妈可能说我吃完饭看会儿电视啊， 嗯， 我然后跟同事聊个天儿，跟你怎么等等等等哈，那一定要让保证小朋友他的卧室是安静的， 安静的， 哎，对，不要您开好大一个声音哈， 嗯， 电视的声音或者大人大声说话， 就是 想。 影响到孩子睡觉啊， 对， 因为很多家长是这样，就是孩子睡觉了之后，哎呀，你终于睡了， 啊， 时间是我的了， 然后就开始干嘛干嘛的，好，洗洗涮涮或怎么，那肯定要保证尽量的不要有声音的这种干扰。 嗯，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光线，比如说卧室的话呢，就还是保持黑暗的一个环境啊， 嗯， 不要有，包括不要有开夜灯啊，包括早上起来把窗帘一定拉的 厚 一些的窗帘，不要让这个尤其夏天的时候这个光线，那么通过窗帘透到这个卧室之后。其实光线对小朋友的这种睡眠也是有影响的， 嗯， 别看他闭着眼睛，他其实也会刺激他，那会让他早醒啊， 嗯，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尤其夏天的时候6点多可能太阳 就亮了， 就亮了， 啊， 太阳就出来了， 嗯， 那如果光线要是射到卧室的话，其实对他睡眠也是有干扰的， 嗯 啊，所以声音光线， 这个光线多说两句，就是现在您要去挑窗帘的话，有那种全遮光半遮光的， 嗯， 当然也有一些不遮光的窗帘，啊，所以有一些比较薄的，咱们在孩子的这个屋子的窗帘 帘上面选择最好是那种全遮光的哈， 对， 就是基本上一拉了应该 就 黑了，就 黑的 那种比较好是吧？ 没错。 另外就是早上起来，因为要保证他比如说十个小时睡眠的话，七点之前他不应该醒是吧？ 没错呀， 啊 嗯， 所以这个可能这个窗帘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是的， 嗯，声音和光线，还有一些家庭可能会装那种小夜灯哈，因为孩子有的时候还会发现一些情况，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啊，他睡觉的时候会说，哎呀不行不能关灯我害怕，然后家长可能给他开个小夜灯啊，这小夜灯到时候一定要给他关上是吧？ 对，我们是建议把小夜灯关上的，包括其实包括小小孩也是哈，因为夜灯它虽然很暗，但其实对人还是有影响的，包括我们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包括小朋友视力的一个发育，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受这个夜灯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不建议呢开夜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说把家里边的光源 对 和声音的这个发声源啊，全部都屏蔽掉，全部都屏蔽掉啊，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一个孩子的这个良好的睡眠 的 状态哈。 那 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比如案例啊、病例啊，就是孩子真是因为睡眠环境不好，或者是睡眠质量特别不好的来找您吗？ 环境或者质量，其实我觉得可能再有就是温度吧， 温度啊， 对，不要太冷，但也不要太热，因为太冷或太热，其实也对这个睡眠会有影响。那么，尤其是这个小小孩儿，当然咱们可能说的远了哈，比如小小孩儿，那如果太冷或者太，家长就担心他 老踹被子， 对，然后捂了好多被子啊什么的，都其实都不好， 都不好是吧？ 对对，还有就是睡觉前的话呢，让他比如说该上厕所上厕所，不要因为这个。憋尿啊或啥的去夜间醒来，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小孩，就是家长就说这孩子的话呢，对，还有睡觉前不要吃太多，对，然后就是小朋友有时候会半夜会醒来，然后呢说 要上厕所， 对，上厕所或者说那个不舒服 啊 什么的，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他睡觉前喝了太多的水，或进食太多东西，那么我们这胃其实在夜间睡眠中是应该休息的，把我们的这个泌尿各个系统啊，如果说睡觉前喝太多水或吃太多东西的话，他胃肠道负担比较重，或者说可能半夜 要上厕所上，就会影响他的一个睡眠，甚至会有些小朋友他睡眠和觉醒有些紊乱的话，会诱发他的一些什么我们叫夜惊症啊，或者是梦游啊等等啊，所以尽量保证他睡觉前就是不要有这些 这个不好的习惯啊，就是少吃东西，及时上厕所啊， 没错， 还真有夜里边这个惊醒或者是梦游的， 有 他是神经发育的问题还是他真是睡眠的问题导致？ 他其实应该是说就是小朋友在神经发育过程中他的这种还是不成熟，发育不成熟，然后外界有一些刺激之后就会诱发他的这些问题，如果说没有刺激，没有憋尿啊，没有吃太多，他可能还没事儿，但如果说因为一些刺激的话，他诱发他这种夜惊症啊，或者梦游啊等等。 那您看啊，现在这个教育部门也希望，可能家长也会这方面的重视了，就是希望孩子能够睡足十个小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睡眠习惯哈，怎么能够培养孩子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就是说我现在板他哈，那比如说我再让他睡十个小时，他平时可能十点多才睡，那现在今天我要求他八点你就上床睡觉，这个可行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循序渐进吧。比如说他原来十点睡，你让他八点睡，那恐怕一下子躺床也睡不着，反而在床时间太长之后，影响他的这种他会没准会焦，因为大人会焦虑哈，我不知道小朋友会不会这样。比如大人他本来他是夜里一点钟睡觉，结果他今儿九点钟上床了，翻来覆去睡不着，翻来覆去他反而会焦虑，然后怎么还睡不着， 还睡不着 ，然后可能这最后还是一点钟睡了，所以如果小朋友的话呢，如果比如说现在咱们准备要九点钟，咱们准备九点睡觉，那原来他可能十一点睡，我们可以稍微先一点点的提前上床的一个时间，原来有十一点睡，那我们可能让他有十点半或十点钟上床，然后过这样一段时间再往前提，让他九点半，然后再九点钟去睡，这样一点点往前提，不要很早就让他去床，他又睡不着，因为他这个生活的生物钟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生物钟， 是 对早上床 未必能解决问题啊，而且在床上睡不着，他有可能翻来覆去的啊，像翻饼烙饼的那样的， 对，反而不好， 反而不好。然后还有人说，那要不然早上起来的时候让他少睡会儿，就睡眠剥夺一下哈，这样晚上的时候能早点睡哈。早上起早教他是不是也不太合适？ 早上起来早教的话，不又保证不了他的那个 睡眠 时间了 吗？ 而且肯定早也。肯定也不好，我们还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教育部规定的时间段里面能够入睡。那剥夺的话，其实 本来他睡得肯定不够，再一剥夺可能就不够了， 就像倒时差一样。 对，没错没错， 慢慢的稍微的这个早一点， 对，一点点一点点往前提， 往前提啊。而且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早间的时候他可能醒来之后就特别的困，精神状态不好， 嗯， 这是不是证明头天晚上可能也是没睡好？ 对对，所以这个睡眠的时间和睡眠的这个质量呢都很重要。 嗯，好，那有些小朋友会夜里边比如说他会有比如说睡得特别不安稳的时候，然后呢他可能睡眠质量就不是特别的好，这种算是正常的一种反应还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呢？ 首先看，其实有好些情况可以导致睡眠不安哈，比如说一个就是其实有些人就是一个这种体质就这样，有的人 体质就这样， 对，有的人他就天生就睡得比较踏实，相对有的人他可能就睡得就是不那么的踏实，然后睡眠比相对浅一些，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疾病或者说一些外界的干扰因素导致的，刚才说声音光线呀、影响，还有一些是自身的原因，比如说小孩他有的孩子是过敏性的湿疹，他半夜里的痒 啊， 对，然后他就抓，或者说有的孩子是这种慢性的咳嗽或者哮喘，他可能夜间他这种因为这个身体内皮质激素的一个水平减低以后，他可能会夜间出现一些咳和喘的这种问题，也影响他睡眠的这样的一个质量。那么再有就是比如说有他的中耳炎，或者说这个什么耳朵的问题，总之全身 疼哈， 对，全身各个器官的问题导致他的一个睡眠不安，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有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外界的，或者说本身疾病的原因。 所以自身的如果疾病的原因，还得上医院去把这个专业的这个病啊， 对口的病， 治疗原发病， 原发病啊，这个很关键。 对， 另外就是说来看看孩子这个十个小时的睡眠，尤其是像小学生的话，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睡眠习惯就可以了，是吧？ 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个教育部的新规，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他能够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第二天才有精力啊。 对， 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可能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无精打采的啊， 是，昨晚没睡好。 所以一个良好的睡眠是非常关键的。那徐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这个是不是这个睡眠节奏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就是我们一生是不是应该都能够受用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原则上是这样，但如果说他外界的比如说哈，他换了一个倒一个时差啥的，没准这睡眠结构就 乱 了, 了， 也需要慢慢再重新去建立。但是肯定是好的一个习惯的话呢，应该是他一直会受益的。 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学习效率更高一些，是吧？ 当然 所以也是希望哈，家长包括学校的老师也多做一些努力哈。 嗯， 包括这可能是全社会一块来努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让整个的这个睡眠，然后呢没让孩子太过于兴奋。 对， 这您刚才提到的特别的重要啊。像很多家长可能在睡前会陪着孩子一块儿睡一会儿哈，让孩子睡觉，但是陪伴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出现问题。我见过有一些包括家长说好你睡觉啊，他在旁边陪着开始跟他刷手机哈。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影响孩子睡眠的环境，是吧？ 对呀、其实家长刷手机的话，那小朋友没准还好奇呢，爸爸你在看什么、然后爸爸都去看一看、那么其实手机的这种蓝光的话呢、对人也是有影响，对他睡眠的这个褪黑素分泌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如果真是要需要陪的话呢，肯定也就不要去刷手机啊或者怎么样。再说小学生的话呢，他已经要说起来都六七岁了、要说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这种陪伴了， 不需要陪伴了， 该自己睡了。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家长来多做一些努力哈，多跟孩子来聊聊天， 对， 然后培养孩子一个好的睡眠习惯。 对，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睡眠中心的主任医师许志飞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简单来聊了聊有关睡眠方面的话题哈。我们也是看到教育部的新规，希望家长学校还有包括社会包括那些网络公司哈， 对， 一块来努力让孩子保证充足的睡眠。 对， 而且像许大夫一直在提倡这个睡眠质量非常关键， 没错， 对吧？就是睡眠时间如果保证不了的话，睡眠质量最好能高一些。 对，对的， 是吧？ 对， 就是一定让他浅睡眠的时间短一些，深睡眠的时间长一些。 对，对， 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良好的，刚才您提到的声音啊、光线，还有包括温度的环境， 没错 啊。这就能保证他的一个良好的睡眠的质量， 规避外界的这种对深睡眠的干扰。 非常感谢许大夫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下一些睡眠方面的知识的科普。 也谢谢邀请。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